仅一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有这么一条消息说，为了吸引更多古玩爱好者消夏淘宝，9月30号之前，潘家园旧货市场的营业时间将会延长到晚上7点钟。提起潘家园旧货市场，不但咱们北京市民都知道，恐怕是全国人民也都知道。每到周末2天，潘家园开大市，没有一天不是人头攒动的。不过关于潘家园的历史，老北京人知道，年轻人恐怕就不那么熟悉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潘家园的历史，也来说说那些在潘家园里打眼儿跟捡漏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很多不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能够知道潘家园这个名字，都是得益于《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里的描绘。《鬼吹灯》里的著名人物大金牙就是个在潘家园里倒腾古董的商人，据说有不少外地游客来北京玩，也想去逛逛潘家园，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有大金牙、王胖子这样的人物存在。潘家园靠近劲松小区，以前就是个北京城外的小村落。当年护城河东边到处都是砖窑，直到有一个姓潘的山东人把这个野村烧出了名。最多的时候，潘家窑的砖窑雇着200-300号工人，把周围的砖窑全都踩到了脚底下。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潘家窑的水坑和洼地逐渐填平，也开始建设居民小区，这地方的名字也就改成了潘家园。园子的寓意就是家园的意思。1985年，宣武门西侧的向来街出现了自发的古玩市场。由于当时买卖古玩属于违法行为，因此文物部门经常到那儿去查抄。刚形成规模就被查抄了，怎么办呢？这个市场就先后辗转了几个地方。大约到了1989年，这个自发的古玩市场就落脚到了潘家园。那时候的潘家园还是个拆迁地，面积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地面很平坦，只是还没开始建设。商贩们每个周六周日的早上就开始摆地摊，卖货的主要来自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周边各区县。来买古玩的人有琉璃厂开店的，也有串行买卖的，除此之外还有少数的收藏爱好者。起初这个市场的规模并不大，只有100来个地摊，买古玩的也就有70-80人，相互之间基本都不认识，就算不认识的也是脸熟。后来市场就逐渐扩大到了200-300个摊位。当时这片拆迁地还是个大空场，四周也没有围栏。每当文物部门来查抄的时候，由于执法人员太少，形不成严密的包围圈。商贩们只要发现外围有情况，全场摆摊的人会立刻包起东西四处逃窜。那个时候的古玩行情比较好，有的商贩半天的功夫就能卖上200-300元，东西要是被抄了，那就等于白忙了，所以商贩们跑得都很快。当时的地摊上卖的没有什么大件，一般都是玉器、鼻烟壶、小瓷盘、小碗，还有一些花梨、紫檀、红木的小物件，这主要就是防备随时查抄，小物件收拾得快也就容易逃跑。这样的游击式市场维持了大约1年多的时间，最后在文物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协调下，大约在1991年前后，潘家园旧货市场最终被固定了下来。 潘家园被批准可以卖老旧货以后，北京的古玩市场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也就半年多的功夫，四九城里先后开了不少旧货市场。西城区有官园、地安门市场，东城区有皇城根市场，宣武区有宣武门市场，崇文区有天坛外墙根市场，朝阳区有朝阳门外大棚、古玩城大院等，加起来大约得300来家店铺。市场繁荣起来了，那这里头的故事自然也就开始多了起来。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听说过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朋友一定也听说过一个词儿，那就是鬼市。鬼市跟玄幻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关系，鬼市又叫夜市、小市。这种市场都是三更半夜开始，天亮收摊儿。当时的照明条件有限，买卖双方谁也看不清谁，卖家呢也不吆喝，不亮字号，天一亮就散，行为近似于鬼，所以便有了鬼市的称号。早些年间，清朝破落的大户子弟要出卖祖传的字画珍宝来维持生计，但因为丢不起面子，不能公开销售，所以就选择了鬼市。还有一些是梁上君子也常到鬼市去销赃，一些来路不正的东西也会出现在鬼市上。因为这样的原因，鬼市就成了人们撞大运的地方，说不准就能花很少的钱买到很贵重的东西，俗称捡漏。北京过去有好几处著名的鬼市，比如崇文门外的东小市、宣武门外的夜市和德胜门外的小市等等。差不多100年之后，潘家园的现代鬼市出现了。最早去逛潘家园人的回忆，那个时候大空场里连个灯都没有，空场的南边是被拆迁的空地，北边马路对面和西边500米左右是居民楼区，但仅有的亮光也照不到这边。这个夜市摆摊的一般凌晨一两点就到，3点多钟就开始摆摊，买货的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打出租车来的，有3-4个人合伙坐平板车来的，还有骑车来的。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市呢？因为当时从河北、天津到北京的长途车在潘家园啊有一站，大概是凌晨2点到。那些河北、天津的摊贩到了之后呢，直接到潘家园里卖货，这样呢就不用住店，可以省一天的店钱。虽然凌晨的市场里漆黑一片，但是每个人都拿着手电筒或者气灯，为了安全和方便摆摊卖货。这些摆摊的有的背靠着一个小土缸，有的则是一排10几米长，相互背靠背摆成一条通道。由于路黑灯暗，经常有买家往前走看不见前面有摆摊的，货就被一脚踢了，还有的买卖双方走个对面也看不清楚，还能撞个满怀。尽管这鬼市的条件不怎么样，但买卖双方之间很少有吵嘴的打架的，因为大家都在全神贯注的看货，买主们眼睛都盯在货上，就怕下手稍微慢一点让别人给抢了，这要是抢不着手，那就跟丢了钱一样。摆摊卖货的则是老有人问这个拿那个，黑灯瞎火的也怕顾不过来，也得全神贯注。别看连买加卖的一共好几百号人，却没有吆喝的，也没有大声嚷嚷的，一点都不扰民。这鬼市的称号您别说，还真是有点贴切，无论是气氛还是人们的行为举止，都跟鬼似的。由于市场固定了，有的商贩就开始拿一些大件的物品来卖，大瓶子、小罐子之类的。据说那时候一对品相很好的大胆瓶也不过200块钱， 康熙年间的青花罐完整的也只有七八百块钱，一些上好的高白玉坠价格也只有千百元，花梨紫檀笔筒如果20公分以上的大约是2000元以内。除了这些瓷器、玉器、木器之外，还有竹木、牙角、书画、册页、石雕、木雕之类的各种杂项上千种。鬼市大概一直开到早上6-7点钟，商家行家们也逛了大约3-4个小时了，各自都收获不小，慢慢的天也亮了，于是便各自散去了。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潘家园。说起来呢，1992年这一年对于潘家园来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许多资料会把这一年说成是潘家园古玩市场正式出现的年份，其实在这之前潘家园已经有6-7年的发展了，不过的确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才真正的名声远播。1992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到潘家园来淘宝，这一下引起了媒体和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潘家园的卫生、治安、交通等方面一下上了一个新台阶。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召开，许多代表也顺便来潘家园淘宝，逛潘家园和爬长城一样，成为了北京旅游的一张名片。市场火了，摊商的成分也杂了。原来这里的商人以京津唐地区为主，这个时候呢，河南、安徽、山东等地的古玩商也纷纷涌入了潘家园，在丰富市场的同时，也对原来的管理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潘家园名声在外，一些顾客也滋生了侥幸心理，总想到潘家园找到又便宜又好的宝贝，这也就成了假货滋生的土壤。当时潘家园市场有个办公室专门处理顾客投诉假货，但是很多投诉呢让管理人员哭笑不得。您比如说啊，一些顾客花10块钱买富宝石的真迹，发现是假的，抱怨上当了，管理员只好说，这种事儿啊，我们也没法处理，您自个儿琢磨琢磨，10块钱他能买着真的吗？绝大多数的投诉都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连市场管理员也搞不太清楚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造假的高峰是在1996年左右，那个时候潘家园遍地都是假的起工的书法作品，甚至出现了10起9假的说法。启功先生倒是对此非常乐观，还开玩笑说，这些人写的比我还好呢，还是得给人留个饭碗吧。1999年的1月正是北京的严冬季节，收藏爱好者刘建业花了1900块钱收到了19册65卷的明万历年间课本13经著书，书的首页上赫然盖着礼部之印的红色印章，书口上还有万历21年刊几个小字。这套书不但是万历官版，而且还是清廷礼部的藏书，所有的图书馆博物馆都不见得有收藏，这恐怕是世间唯此一份。刘建业倾囊购书的故事堪称一段佳话，当年这个消息曾经轰动了京城的藏书界，各家媒体也都做过报道。2000年，一位记者意外地在潘家园看到了巴金先生的手稿，他迅速联系了巴金的家人亲友， 可是各方都表示没有手稿失散的情况。这个事件也曾经轰动一时，谁也不明白这些手稿是怎么流向民间的。很快人们就在潘家园看到了周作人、郭沫若等大家的手稿。原来这一年恰好赶上原来的军事艺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老牌出版社大搬家，这些出版社都保留了一大批名人手稿，但是随着老编辑的退休，年轻编辑对这些老手稿的价值了解有限，许多手稿就都按废纸处理掉了。这一年也掀起了潘家园的一次财富高潮，其中最传奇的人物叫赵庆伟，人称赵大秤，因为他是用大秤从出版社手中按斤买来了许多珍贵的名人手稿。2000年流出的手稿中还有胡适、周作人、李大钊、康有为、梁启超等多位名人的信札，为什么他们也会流落到民间呢？因为啊，很多名人在写信的时候喜欢用笔名和代号，比如康有为在和张勋的通信商量恢复帝制的时候，为了形式保密，两个人在信中都不称呼对方的名字，也不落款。这些信札呢，如果您不了解足够的历史知识是根本看不懂的，也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出自哪位历史名人之手。当年黑龙江大学的张伟强副教授也是一位收藏名人书信的佼佼者，其中一些收藏价值已经是上百万元了。前几年张教授曾经在北大红楼举办过他的收藏品展览，在展出的最后一天，国家文物局专门找到他，要求复制其中的100种展品，可见这些藏品是有多珍贵。名人手稿在机缘巧合之下给潘家园淘宝的人带来了不少幸运，不过到了古玩这个领域，捡漏的可能性就少之又少了。以极少的代价转手换来极大财富的捡漏故事，通常只发生在穷乡僻壤，比如有见识的人去收了某个农户人家的一个碗、一个罐什么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成熟运作的古玩市场里，您要是还想着捡漏，那基本上属于天方夜谭了。因为占小便宜的心态，买了打眼货，不但赔钱，还是件丢人现眼的事儿。所以一旦打眼，发现之后，货主会赶紧把货给锁起来，不再给人看，省得被同行当笑料说出去，影响自己的名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前世今生。有人说，对于文玩爱好者来说，潘家园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吸引力。在那儿，有一种病叫做一天不去潘家园溜溜，就感觉我手里的核桃是假的。如今的潘家园早已不是马未都口中站着山头好逃跑的游商野贩模式了，但每到周末这里依旧很热闹。今天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些潘家园里曾经的传说，都跟古书旧书有关。您听完故事再去逛的时候，或许会更有兴致了。早些年常逛潘家园的喜欢书的朋友可能知道，有个老乔是专卖线装书的。老乔卖的大多都是那些四书五经类的平常货，一般都是在山西收的。东西虽然一般，价钱却要得很高，买卖也就没什么起色。有一次老乔在山西收来两捆古书，大约有40-50本，他先是带到太原、石家庄等地，卖了一周也没卖出去。老乔心中很恼怒，在从太原来北京的火车上，他一气之下就打开车窗，把古书从窗子里扔了出去。刚扔了一捆，再要扔第二捆的时候，他被列车员给喝止了。接下来的周末，老乔在潘家园地摊上把剩下的一捆古书以35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再接下来的一周之后，老乔才得知他所卖的那捆书其实是珍贵的宋版书。 大家都知道北京六必居的酱菜很出名，脆嫩清香，酱味浓郁。不过这酱菜的颜色很多都是黑黄黑黄的。话说有人在潘家园收古书，收了一套电版的皇清直贡图，这是乾隆年间一套记录海外诸国和国内各民族的史籍，是很珍贵的。只不过这位藏家收的这套书凑到鼻子前闻一闻，您就能闻到早餐摊上五香茶叶蛋的味道，还有点微酸。不知道这腌书造假用的材料是不是跟腌酱菜用的差不多呢？估计这佐料里头还加了醋了。十几年前曾经有个旧书爱好者在潘家园看到一堆线装书，因为他长得胖，懒得弯腰仔细看，就问摊主这什么书啊，全不全啊，多少钱啊？摊主回答，是格莲花影，不全，缺第四和第十两册。格莲花影是清朝的一套禁书，但这位爱好者听说不全就不想买了。他转身正要离开，摊主又说，残书残价啊，一共还剩八本，您就给100块钱。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这一套残书以50块钱价格成交。爱好者买完书回家查看，却发现这套书不仅是全的，而且还是郑振铎先生的西地旧藏。原来摊主是把书皮上大写的四看成了九，又自作聪明地认为古书都是双数册数，所以才以为是缺了第四册和第十册的残书。潘家园的传说还在继续进行，20多年来潘家园也从单纯的旧货交易转型到了守护文化传承的巨大转变。今天时间有限，关于潘家园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歌叫《传说》，来自刘力扬、林宥嘉。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宇宙洪荒那时候，第一句爱是谁说出口？当时的他如何形容？对方听懂不懂？ 在天霹雳了以后，第一对恋人什么结果？冬雪湖泊，只剩月落。他们爱了多久？我们那时就相遇，会不会爱得比较放心？也许分离还没被发明来折磨。 就认输你我，一千次轮回足不足够？ 万里漂泊又算